骆凤展的击倒判定真是很强，毁人不倦从半空坠下，居然在地上坠出了一个小坑，明晃晃的剑光却已经追至。银光落刃，仿佛御剑飞行一般，冰雨连同夜雨生凡转眼就到了毁人不倦身前。毁人不倦双手正在飞快的结印替身术，黄少天可以猜得出来，这也是忍者最恶心人的一个地方，他们有这样的脱身技，可以强行中断对方的攻势。好在人法都需要结印，这就相当于是需要吟唱一样，即使忍者这吟唱完全由操作者的手速决定，但是至少也给对方留下了打断的空间。手法很快，但是还不够啊。黄寿天的计算很精准，他所发动的攻势一早就计划了，绝不能给莫凡操作脱身技的空档。骆凤展让对方撞地后的小僵直到夜雨生凡银光落刃落下，足以让莫凡来不及完成这个替身术的操作了。而这等精细的计算，恐怕就是顶尖大神和新人之间很大的一个区别了。新人无论再才华横溢，因为经验上的差距，恐怕不足以计算到这种程度。 中吧！ 冰雨剑落下，接下来的攻势黄少天脑中都已经计划完毕了，但是就在这一瞬，他看到毁人不倦双手的结印动作， 这不是替身术。 黄少天的观察力真是很敏锐，如此快速的几个手指弯曲的小动作，他竟然也能分辨得出，这是地心斩首术。莫凡居然在这种时候选择了强行反击，这真是让黄少天太意外了。他没有计算到这种可能，因为他们赛前备战星星，对莫凡这名新人的观察和了解中发现了两个很明显的风格特质，不输给任何人的耐心，以及对风险的绝对规避。结合这选手的出身，他的这种风格也就不难理解了。于是此时这记地心斩首术可就是他风格的扭转了，这是风险很大的决断，黄少天没有料到莫凡会有这种决断。不过应该还是可以打断吧，地心斩首术的结印比起替身术在操作上可还是要略繁复一些啊。黄少天心下这样想着，但是却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。技能操作的繁复程度有不同，但选手对每个技能操作的娴熟程度也有不同，尤其新手而言，在这方面恐怕会更明显一些。更繁复的地心斩首术比替身术操作的更快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命中，银光落刃终究还是刺到了毁人不倦身上，但是打断结印了吗？只存于一瞬间的差异，微小到连黄少天都无法分辨。他只看着毁人不倦被这一记银光落刃冲翻在地，然后突然没入地底消失。完成结印了。黄少天立时有所反应，刚刚落地的夜雨生凡毫不犹豫的就已经重新跳起半空，朝下就是一剑斩出。但是，斩空。毁人不倦居然没有马上出地攻击，这一刻他又开始表现他那超凡的耐心了。 真是个烦人的家伙呀， 黄少天心下咒骂着。其实很多和他对阵的选手心下如此咒骂他也不知多少回了，有他垃圾话的原因，也有他这种类似战斗风格的原因。超凡，而且超凡，凡人的凡。黄少天不知莫凡打算何时发动攻击，落地的瞬间总是最凶险的，所以他干脆在落地时也是伴随了一记攻击脚下的技能。毁人不倦还是没有出手，黄少天对此表示遗憾。这份耐心和隐忍固然值得称赞，但是在黄少天看来，这次表现的可有些不是地方。地心斩首术施展最佳的时机就是之前施展出来的那一瞬，那一刻黄少天还真有点忙乱，可是再到现在他已经完全从容，静待着这技能出手。这时候还想得手，除非自己掉线。 真是遗憾啊。 于是黄少天就在频道里说了起来，即使钻到地下，莫凡也是可以看到频道聊天的。 你错过了最好的时机，我现在甚至可以随随便便让角色走出你地心燃烧术所攻击的范围。 范围？用完这个词，黄少天突然一怔，然后他就看到毁人不倦的地心斩首术发动了，不是在他夜雨生凡的脚下，而是在他可发动的范围内，距离夜雨生凡最远的地方。就这样，毁人不倦从地底跳出，和夜雨生凡对视起来。 我去！ 黄少天知道自己错了，对方这一地心斩首术根本就没想着要做攻击，只是在那一瞬间当作钻地脱身技来用的，而现在他的攻势可不一样是中断了吗？双方面对面，正面强打，10%的生命夜雨生凡几个交换就要被人家弄死了。看着毁人不倦那张面无表情的角色脸，黄少天忽然觉得就好像看到那个莫凡的表情一样，他在喋喋不休发着消息的时候，大概就是这样面无表情的，理也不理吧。毁人不倦一转身跑了，又一次借周围的环境将自己藏匿了。对手只有10%的生命，他竟然还是没有去正面对攻。不过这一次他很积极，隐蔽起来的时候经常甩个手里剑什么的去骚扰夜雨生凡，引诱对手上前。黄少天哭笑不得，自己堂堂大神现在是在被一个新人调戏吗？可是他偏偏也没什么好办法，新人实力不俗，自己的角色只有10%的生命，只是沦落到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了。如此耐心地折腾了好一会儿后，莫凡终于寻找了一个让他满意的机会，毁人不倦冲出，毫不犹豫地摆出了一副就是欺负你血少的蛮横模样。真是个混蛋。夜雨生凡最终倒下的时候，黄少天已经没法发出消息，只能砸桌咒骂了。莫凡胜出。虽然在夜雨生凡被树砸趴狂扣50%生命，只剩10%时，大家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结果。可是到现在，结果真正产生的时候，现场内还是不可抑制地被掀起了一波高潮。什么叫草根的逆袭呀？这就是了。这种事儿莫凡可不是头回干了，上次他还在常规赛里击败了孙翔来着吧。不过那一次开场优势就很明显，这一次呢，100%生命对80%开局，新人对顶尖大神，恐怕没多少人会在意这20%的优势吧。大家一开始看好的显然都是黄少天，虽然比赛里有直接被大树倒下砸掉50%这种天灾一般的滑稽损失，让黄少天的失手显得有些意外，不过这种场面也是人为制造出来的，实在不好就此忽略了莫凡。再说两人的直接对抗中，莫凡可也没表现的是被黄少天完全压制，比起上一轮叶修被黄少天一波带走30%多的生命，莫凡都没有如此凄惨，倒是他一上来就偷袭得手，一波带走了夜雨生凡20%， 当之无愧的一场胜利啊。 潘林在转播中如此说道，有意识地提醒大家不要因为那50%看清这场胜利的分量。 毕竟那树也是黄少天自己砍的。 潘林说着自己都笑出来了。不管怎么解释，这场比赛到底还是免不了这滑稽的元素。黄少天在笑声中下场，嘲讽啊，同情啊，欢快啊，什么样的情绪都有，还伴随着掌声，还有人黄少黄少的叫着，真是让人情绪十分复杂的待遇。回到蓝雨选手席，队友们纷纷上来握手啊，拍肩啊什么的，以示慰问。 干什么干什么，你们这一个个都是什么表情，想笑就笑吧。 黄少天悲愤，这帮家伙一个个都是强忍着笑装出来的正经过来安慰，但演技一个比一个烂，没有一个装得像的。 确实很难啊。 宋晓第一个笑了出来。 喂， 现在我们可是大比分落后啊，都严肃点。 黄少天拿严肃正经的事实来警告大家。擂台赛，蓝鱼已经三人下场了，其中包括他们王牌选手黄少天，而星星才上到第二位，而且毁人不倦现在还有 64% 的生命。 嗯，局面现在对我们不利，需要打得更谨慎一些。 队长玉文州对下一位要上场的选手交代着。 是。 李远朝队长敬了个礼。李远是蓝雨战队第八赛季入队的新人，是一名召唤师选手，和其他新人初入队时的谨小慎微不同，李远人很活跃，对任何人都很热情，飞快就和蓝雨选手以及很多工作人员混得很熟。人际关系虽然处得很好，但李远不是那种一上来就崭露头角的新人。第八赛季的最佳新人评选完全没有他的身影，他在那年得到的比赛机会并不多。而后第九赛季，蓝雨出现了卢汉文这个史上最年轻选手，直接接下了队中于峰离开后的位置，风头完全压过已是二年级的李远。不过李远的心态并没因此受到冲击，丝毫没有因为被新人压过风头有所记恨，对卢汉文也和对待每一个人一样热情照顾。而在这一年，李远也得到了更多的比赛机会，渐渐在队中有了位置。直至这赛季，盗贼选手林峰转会呼啸，李远再次踏前一步，正式成为队中一个固定主力。单人赛事、团队赛都有了不少出场机会，表现也很不错，终于在季后赛的重要舞台被派遣上阵了。